天女光照耀，似将痴心笑，几许相思到心宵，与你梦里飘，你我在天空中同步于巅峰，唱于情调，几多风萧却梦渺，空见清月照，怀人万里何曾泪飘，早知心相将我心里事诉给知心了，几许相思已心焦，盼你梦里飘，与你在清风中同在月下静看叶儿凋，几多恩惠却忘了，只有风在近无用泪飘，早知心相心照，几许相思已心焦。